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条件允许的话，跟夏老师那边进行一个前方的连线。好，我们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比起流行歌坛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说李宗盛啊、崔健等等这样的人物来说，罗大佑对于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也是可以说不可小觑。那么回顾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有两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恋曲系列，还有一个是家系列。那么巧的是，这两个系列呢都是三部曲，那么合在一起呢，也几乎就是罗大佑的人生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行云录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罗大佑的三部曲。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罗大佑早期的作品呢，带有很强的这样的批判性。不过呢，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非常纯正的情歌，那就是《恋曲1980》。那么这个呢，也是《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它呢也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那么说是情歌，但其中这首歌还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那么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后面呢还唱到：“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那么字里行间呢，其实都在传达爱不是占有的意思，也算是在批评那些不负责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这样的快餐感情吧。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啦啦啦啦啦， 这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80。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算是比较早发行的一首作品。那么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则是在1982年发行的。那么这首歌呢，早在1979年其实就发表过一次。那么当时呢，罗大佑还在医学院没有毕业，而且呢，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一个师姐的，从落笔到完成只用了30分钟时间。那么说到他学医呢，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罗大佑早期呢，母亲是不同意他学医的，父亲呢很开明，就觉得啊，你可以搞音乐，但是呢，不能放弃这样的医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和《恋曲1980》同时期发表的歌曲，名字叫做《痴痴的等》，依然是来自罗大佑。 的，你让我痴痴的等，为什么我见你最后一面，未曾实现你的诺言，痴痴的等，就这么痴痴的等，这我俩过去还是山盟，付出于睡梦中，我曾经这竟是我俩生命中的短暂的插曲，也许在遥远的未来，不知在何处我们会再相遇，可能你不会再记得我，而我还依然怀念着你，痴痴的等，就这么痴痴的等，还是山盟，梦住于睡梦中。 痴痴的等，来自罗大佑。可以说呢，这首歌特别符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夏伯渝先生已经成功登顶珠峰。那么现在呢，坐在我旁边的也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我们的牛莉老师。那么今天呢，来专门给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夏伯渝先生从1973年开始第一次冲击珠峰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流程。欢迎牛老师。 大家好，我真是已经迫不及待的冲到了直播间啊！这个，而且听到痴痴的等，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就觉得这个歌太有这个今天的这种感觉。 对， 夏老师一直在勇敢的冲，我们在这里痴痴的等。 对， 而且我们等到了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 没错， 大家可以听一下，我是刚刚在音频的微信里听到的，这是夏伯渝老师的儿子登登啊发来的一句语音，我用手机放一下，看能不能听得到啊。 我爸于尼泊尔时间今天上午8:26成功登顶珠峰，实现了他40多年的梦想。 40多年，很清晰，非常清晰。 哎呀，这个 而且特有现场感， 9秒钟的这个音频啊，你知道吗？大家等了43年，我相信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会跟我同样的心情。现在我的心跳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激动 一下，深呼吸，喘口气儿。 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也登上了世界之巅一样的感觉， 真是不容易啊！ 哎，咱们那个最新的消息你要有吧？是吧？ 对， 可以把咱们这个最新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起高兴一下，好吧？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夏老师是在今天的北京时间10:41顺利登上世界之巅珠峰的。他也是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那夏伯渝呢，是今天凌晨3点左右离开海拔8400米的珠峰 C5 临时营地向顶峰出击的。那么今天呢，天公很作美，登顶过程呢比较顺利，夏老师呢目前正在下山途中，希望他一切顺利。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了一下今天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天气。那么14号今天是雨夹雪转小雪，现在的温度是10度到-4度，风是大于小于3级的， 是 啊，所以说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应该是天气在逐渐 转差。对，其实就是早晨的那一点点的一个窗口，就开了那么小小的一个窗口，真的非常的难得。 好像就是给夏老师留的。 哎呀，我就真觉得这个天意如此啊！ 真是看着夏老师40多年的努力， 对我们 坚持不懈。 这个一方面我们在直播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还有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啊，在感受着。电话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一位这个非常执着于登山的一位朋友，而且是一位女性，而且曾经也是登过珠峰，并且是登顶了珠峰，探路者的创始人， 对，太棒了， 王静，我们看她是不是在线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的心情。王静你好。 喂，你好， 在线。好了。 王静老师， 你好，我是王静，现在可以听到吗？ 听到，非常的清楚， 特别好， 非常的清楚。 然后听到夏老师这个登顶珠峰成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作为登山界的这个多次去攻顶珠峰，然后这次终于成功了， 对。 大家真的是为他高兴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了北京时间10:41、 嗯、 现在只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最新的确认的信息。能不能跟我们也回忆一下，就是你觉得在你曾经登顶珠峰的时候的那一刻是个什么样的感受，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请问现在是在问我吗？ 对，就跟您一个人在连线的。 特别好，那行，好的，那我知道了。 嗯， 那个一直在关注夏老师这次的这个登顶珠峰的情况，然后从今天早上，然后一开始，然后也是跟他的这个小孩登频，就是登登啊， 嗯， 然后也是在联系。开始的时候呢，还以为是8:00多登顶了，然后我说这个。作为一个我自己是登顶过3次珠峰嘛，所以也是多次通过这个南峰顶和希拉里台阶。 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时间啊。现在看呢是上午的这个10:40登顶，也就是说它从8400米到达顶峰的这个过程呢，用了9.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它当地时间是8:26。在尼泊尔当地时间是8:26，嗯， 对，实际上这个时间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 啊。 所以在他下山的这个，因为他是从8400米出发嘛， 对， 通常我们一般的这个正常人的情况下呢，应该从南澳就是7950米出发、 嗯，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路程不是特别远的情况下，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嗯， 因为考虑到夏老师的这个。就是身体情况，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下山的时候啊，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也就是他没有到达营地的时候呢，没有到达营地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干扰，就是对他的、 嗯、 对，包括对他的这个问候呢，我们可能从另外的这个角度去问候， 对， 但是我们在他攀登的这个下山过程当中。就是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干扰， 嗯， 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登顶之后啊，他会非常的这个 兴奋， 兴奋， 对， 然后呢体能呢也 消耗 的差不多了， 对， 消耗的很大，然后下山的过程呢、嗯、又是一个危险的这个过程，最危险的过程，通常比如说我们出事儿都有90%是因为下山， 嗯， 所以这个时候夏老师要全力以赴的就是集中精力， 对， 来完成他最后到达营地的这个过程， 对，嗯，他没有到达平安到达营地的那个时候，我们都需要持续的关注， 继续支持的等， 继续的支持的等， 嗯，好的，好 的， 是吧？ 作为夏老师的这个老朋友，嗯、然后这个希望他这次能够。在最后一段就是下山的过程当中能够安全下来、嗯、平安下来， 对， 平安下来，我想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和听众啊，然后关心他的人啊，都是肯定要跟他祝贺的， 对， 没错没错， 我也是期待这一时刻， 嗯，你看我们的听众赵子涵已经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了，说这个上周876广播报道了一周夏伯渝登珠峰的动态，那么在这儿呢也是为夏老加油，让我们共同期待您登顶的那一刻，那么现在呢夏老师是已经顺利登顶了， 对，刚才呢这个王静老师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嗯， 也就是我们登顶成功，这才是走了第一步， 对， 接下来能够平安归来，这是另外一步，回到大本营，我们再好好的为夏老师庆祝，是 这 样吗？ 算圆满，对，上山容易下山难嘛，对不对？好，嗯、那么刚才呢， 谢谢王静老师、嗯，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好，谢谢王静老师，哎，那之前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过哈，夏老师是经过40多年的这样一个攀登的这样一个历程，那么分别是在1973年和2014年、2015年，还有是2016年。那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罗大佑一样，他呢也是在人生当中经过不同的阶段，那么不同的阶段创作出不同感觉和意境的这样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罗大佑的另外一首歌，也是进入到千禧年之后写出来的恋曲系列第三部《恋曲2000》。 人盼如愿，生命的心 的海峡，北望孤独冰冷如西伯利亚，传情是否有这种说法？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双手面颊，此生中也不算虚假。就为了千年即将醒的梦，你可愿跟我走？ 品味生活说，高中那年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放的这首歌曲，当时呢很多同学都很反感，后来呢他居然成为了班歌，每一次同学聚会在 KTV 里都会先点这首恋曲。1990还有2000还有过去的1980，真的是三个系列都会唱，每个人哪怕唱一句也要唱一遍，满满的回忆。恋曲2000，这是来自罗大佑的三部曲的恋曲三部曲的第三部。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写完2000这个第三部的时候，罗大佑的生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平静的动荡期。先是和相恋11年的李烈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年半就结束了。那么后来呢也是到处搬家，他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可以说一直在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那么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么真的是很机缘巧合哈，牛台，你看他很像这个夏老师这40多年登山的这样的经历，对吧？ 我还在啊，我还在。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好哥会说话，今天一直是用好哥在说话。 对，没错， 对吧？这个练习 相当符合主题 啊。我们的主人公在和山之间谈的这场 啊，这么 长达43年的恋爱， 恋爱是个什么感觉？你知道现在这个我的朋友圈啊， 已经刷屏了 、嗯。有人说终于登顶了， 嗯， 夏老师终于梦想成真了， 真 目前正在下山途中，祝一切顺利。还有说祝贺夏老成功登顶，还有一位说43年拼搏，五次越挫越勇的尝试，一个人一生梦，今天终于成真。 嗯， 记住这难忘的一刻，期待火神爷带着奇迹平安归来。感谢珠峰接纳这一个永不言败的人，有生之年有幸见证啊， 真不错，真是不容易。 我们要不然再连一个线，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2分多钟， 来得及吗？来得及， 好， 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位媒体人曾经在2016年5月份， 嗯， 陪着夏老师第四次冲顶珠峰，见证了夏老师在冲顶珠峰的这个全过程。 嗯， 来，我们看一看段小英在不在。 哎，牛老师你好，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哎呀，我听到这个夏老师登顶的消息之后，到现在心情还特别的激动，因为我是回想起来这个2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也是我们那个时候跟牛老师也一起做的节目叫《梦必须完整》的一个节目，当时我是在前方，我是作为咱们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 特派记者， 我过去的，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看到了一个老人为了追逐40多年的一个梦想，真的在那个珠峰上那么恶劣的环境，我作为一个正值壮年，我在那儿都已经两次的严重的高反，我都休克10分钟那种状态。 哎呀， 夏老师都在那个上面在那么去坚持，而且每天他的饮食什么都不习惯，但是夏老师从来没有个怨言，但是他。我也问过他，我说夏老师有没有想过放弃？夏老师说40多年，我一定要，那么一天我一定要完成我的梦想。 嗯， 那个时候，而且在2年前，确实很遗憾，夏老师没有登顶成功。但是夏老师的梦想一点也没有放弃，而且这40多年来一直在坚持。而且今天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包括牛老师和那个夏老师他的儿子登登的那个消息，还有咱们。广播电台的那个记者，在前线的记者，我也关注了他们的一些消息。 小英， 所以 这个心情非常的能理解啊。 嗯， 我们稍微沉淀一下、 嗯， 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再聊，好不好？ 好的，好了，好。 嗯，好的，那待会儿见。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那当会儿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直播我们的特别节目。 阿尔当山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 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天气有些闷热，同时有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气温3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其实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罗大佑。但是呢，看来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夏伯渝先生在北京时间10点41分，已经经过43年的不断努力，成功登顶珠峰。那么可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这个夏老师的登山之路了哈。那么刚才呢，我们继续上半时段的跟我们的一位嘉宾的连线。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来了我们的特邀嘉宾牛莉老师。来， 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哈，我们在好歌会说话里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么一条消息。而且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时间，包括啊，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英超这是刻意选择的，通过罗大佑这样的一个实力派的人， 冥冥之中选定的 好歌好人是吧？ 对对对， 真的是我们，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和大家比较轻松的去迎接这样的一条消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哎， 包括在这之前长达10年，我几乎每年都在关注着这个夏老师的他的进展，包括他最近这些年他不断的去冲顶珠峰，不断的去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他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想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不是说他最后成就了什么，而是他一直在坚持着去做，去完成，去奋斗，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美好生活。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歌会说话的过程。 对吧，你像昨天是母亲节哈，有一个坚强的母亲很重要，但是呢把母亲的坚强遗传到我们身上， 对， 这个有一个坚强的儿子，有这样一颗心也是很重要的。 哎，而且这一段时间啊，大家有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和夏老师做着这样的一些互动，包括有一些像我的一些朋友在这之前也和夏老师一块做过节目，有一位张波他说，我有幸几年前和夏老师一起参加过直播的节目，他说的就是我的那个节目。他说知道他的人生曲折低谷磨难，多次尝试无果，还在坚持，无怨无悔，终于有志者事竟成。祝贺他，还是那句话，人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 梦想是要完整的， 对啊，就像我们现在听这些歌是吧，万一实现了呢， 没错。 在电话的另外一端一直还在跟我们 还在等着呢， 听着这个好歌， 对，把广告 在享受的心情， 对。 但是现在可能稍微平息了一下哈，我们的媒体同行段小英是不是还在线上？ 哎，主持人好，牛老师好。 哎，段老师久等了。哎， 哎， 刚才小段的广告打断您的这个兴致了哈，那您继续跟我们继续说一说呗。这个这么多年您持续跟夏老师这样一个动态的互动情况。 对，我必须先爆个料啊，他当时真的是休克了 啊。真的 啊？是吧？ 天哪，有当时 这爆料没问题吧？在大本营。 对， 现在身体应该没问题。 对，我现在今天夏老师能登顶成功，我也特别激动。而且我现在两年前有一个场景，也是到现在至今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两年前的时候，那天晚上的凌晨，夏老师要从珠峰大本营要出发上，要准备 往上走的时候，准备登顶的时候，那一瞬间，当时夏老师把自己的在大本营的帐篷，把自己把所有的那个睡袋、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而且当时我看到夏老师在把自己的帐篷拉链拉上去的那一瞬间，我能看到夏老师的表情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不知道我这四十多年来我的梦想能不能在这一次我能不能完成。 对， 所以那一天，而且夏老师在出发的时候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吃，我相信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虽然那一次没有能成功，但是夏老师通过这两年，当时从下来的时候，我也问夏老师，我夏老师，我说这么大年龄了，咱们换一个别的方式，咱们去完成一个梦想。夏老师说，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能完成。后来之后，经过我也经常看到夏老师的这个动态，夏老师一直也是在为今年的攀登，也是在每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嗯， 所以今天夏老师终于梦完整了。 嗯，真的是。 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还有个梗，我不知道小英你还记得吗？ 嗯， 夏老师下山以后说还登吗？他当时跟我们说不登了。 嗯，对， 其实我心里说没那么容易，是吧？ 对当时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说那个说夏老师你登了，但是夏老师也哭了嘛，就是说不登了，可能当时，但是呢没想到他回到北京之后，他还是得继续做着这样的准备，他根本没有放弃这种梦想。我相信这一个人的梦想很难能让自己去放弃的，因为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就局外人，我们可能说感觉这么大年龄了应该让他放弃的都很难。你像我们正常的人都很难能在那种环境下待那么长时间，也能难能坚持下来，但是夏老师他终归还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在坚持。 嗯， 这就是不忘初心呢，对吧？ 所以说人就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哈，就是说如果说是真的梦想、真的想法进到你的骨髓、血液和灵魂当中的话，你真的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对， 所以说夏老师的例子可以说是给我们最好的印证了这句话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跟段 英来点 爆料的吗？ 点歌吧， 别点歌了。这样吧，我们现在今天排好的单子当中， 罗大佑 一首真的特别适合夏老师整个这一生的这样一首歌曲，就叫《光阴的故事》。 好 的朋友都听过，都熟悉。但是每一个人的光阴也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故事也都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夏老师，《光阴的故事》。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有理 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和恋曲2000。那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说完了这个系列，我们再来说罗大佑的另外一个三部曲，就是《家》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人生他觉得一共有三个家。那么这三首歌呢，恰好和这三个家相对，而且呢，三个家可以看作是罗大佑人生当中的三个阶段。那么在他看来呢，第一个家则是父母给我们的家，就像《家》第一部曲当中唱到的那样，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那么实际上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凭借专辑《知乎者也》大获成功了，并且呢，正式和家人也这个展开了矛盾了哈。继续来分享这首《家》第一部，来自罗大佑。 轻轻地爱你，轻轻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轻轻地想你，轻轻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献给我个温暖的阳光。是原谅我，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时候 家来自罗大佑。那么夏老师呢，现在正在下山。那么下山去哪儿呢？下山 回家。 嗯， 哎，这歌怎么都选得那么好啊？ 谁知道？ 真的，我都快成了、这个啊，我们英超同学的粉丝、 难道你之前不是吗？ 以前不像那么粉。 好吧，哎，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一段音频，当时的是一段采访、 这段音频呢是10年前的时候，我做主持人的时候采访夏老师，而且呢，那是夏老师第一次面临媒体，表露出自己要重登珠峰的愿望、只有短短的一段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下夏老师的声音，感受一下他的梦想吧。 好的， 说心里话哈，你有没有恨过珠峰？ 我恨过他呀，当时恨他，就是说他夺去了我的双脚啊，把我冻成这样。但是呢，我也特别喜欢他，我就想，我生下来的各个方面啊，就不管是体力、耐寒能力来说，哎，都非常适合登山。所以我又喜欢他，我也还想登，就想登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登珠峰是我登山的最高的一个目的了，就是说，这是最后的一个这个愿望嘛。 有没有梦见过珠峰？ 我经常梦见过珠峰，我经常梦见珠峰，经常去登，还经常还登上去。 那珠峰在您的心里到底是什么？ 珠峰在我的心中，它毕竟是个山，是我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 就是我的理想就是珠峰。 也许在您的心里已经不是心比天高，而是心和珠峰融在了一起。 是， 嗯，心和珠峰融在了一起。 对， 嗯， 他的一生一直到现在啊，他都是和珠峰捆在了一起，绑在了一起。他应该可能是，就像他的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一样。在十年前的时候，我当时采访向老师，他说出来自己要重登珠峰，当时他是将近60岁，现在是将近70岁。 哎呀， 十年的时间，我是看着他，真的，他绝对不是说有了梦想然后睡大觉就可以成功的那样一类人。咱们可以想象他每天坚持多少的这个锻炼，而且他每周，你像他135去这个打乒乓球，246去登香山，而且每天有非常重量级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准备，一系列的训练，是每天这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一直到现在的。而且他还一直坚持用冷水洗澡，你想这些过程是我们，包括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是是是是，这不我们年轻人， 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允许我再接一个，好吧？ 好， 这是十年前我们和包括我们电话的另外一位啊，一起回到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辆车里 对话。 对，我们在一辆车里头看着珠峰的时候，同样的那种感受，我想现在十年之后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可以重复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端我们的自驾爱好者下这个蔡鹏在不在。蔡鹏。 哎，刘丽你好。 对， 嗯，哎呀，你好你好。 蔡鹏这两天啊，作为志愿者是重回了四川，对吧？ 对对对，我们现在重回镇区。 对， 昨天在北川， 嗯， 啊，现在在青川，然后回来回忆一下，看， 对， 回忆啊，当年十来天就在的这个场景， 对， 就见到了很多很多小孩，当年我们帮的孩子，现在都20几岁了， 整整十年了，是吧？ 对，多快！ 啊，对对对对对， 十年前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儿啊，我们刚才跟蔡鹏说的，这是汶川地震，同时也是志愿者元年呀，啊。我们当时很多的志愿者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向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当年也在成都。 哎呦，是吧？这可以分享一下。 对对。 还有一些，包括你看十年前的北京奥运会 啊， 是吧？包括我们在十年前的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峰大本营志愿活动，因为在5月份的时候，十年前的5月份是那个珠峰的火炬传递。蔡鹏和我还有夏老师。是我们在一辆车里，是夏老师阔别了33年回到了珠峰大本营。怎么样，蔡鹏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感受。 哎，当时我的就是他叫火神爷一点都不夸张，真的。当时啊，他当时夏老师在他第一次回去，咱们一辆车嘛， 对， 到加巴山口的时候，夏老师穿一个短袖，那海拔5000啊，然后那么大的风，我说夏老师，你得穿点衣服。没事，我没事。他三天第一次看见珠峰嘛，远望珠峰，兴奋高兴。然后他穿短袖跟那站着，哎呦，我这真行。然后当时有几个年轻人也非跟他学，表示自己不怕冷，结果晚上全感冒了。 对， 以为自己 就夏老师没事，啥事儿都没有。 我也可以回忆一个镜头，当时我还觉得自己没问题呢。夏老师在登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他想试验一下他那个假肢嘛。其他的人都怕倒了。我说夏老师，我陪着你吧。走了一小半，最后我喘着气，我对夏老师说：“夏老师，您自己登吧，我回去了， 放弃了，输了就。” 夏老师怎么样？现在夏老师怎么样？ 相信你从朋友圈里都看到了，夏老师已经在北京时间10:41已经成功登顶，现在正在下撤的途中。 下山的途中， 对，我们在这个下山的途中，现在呢也是在等待着最新的一些消息，应该有2-3天的时间吧，到时候应该会在大本营啊，这个迎接夏老师，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息吧。 这太棒了太棒了，就我一直把夏老师当成我人生崇拜的那种偶像，你知道，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坚持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想，就想干这件事儿，就想登珠峰。 对， 哎，我前两天去尼泊尔，参加那个尼泊尔的那个抗震3周年纪念的活动的时候，我还跟微信夏老师通联了，他当时就在山底下正在适应性锻炼。然后前两天有微信告诉我，他已经到那个加德满都， 准备最后冲顶了。 对， 我还说我一定祝您成功，肯定要成功，为了真成功了。 哎、真是这回顾十年，包括四十多年、这每一天都是闪亮的日子。 对， 我相信在这之后的每一天，我们大家也都会有闪亮的日子。罗大佑的歌是吧？ 啊， 应该会听。 哎，对，刚才就那 您一首歌， 对，您说了，您要唱两句。 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蔡康会唱吗？ 对的，会。 好，我们今天的好歌会说话，不好意思，我占了太多时间了，是吧？ 嗨，今天主持人是牛力。 没有，这个不行。 好吧，我是英超。因为虽然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又有歌，又有真人秀，又有连线，又有这样的好消息，好像听起来跟往平时的节目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不会否认这是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祝福夏老师能够顺利的回到我们的大本营当中来，希望他呢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平安。那么稍后呢，是我们为大家播出的小说联播。 对， 那么在今晚十点钟依然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英超，其实我特别想感谢，因为我觉得除了夏老师、还有这么多一路陪着他、 没错， 走到现在的，包括还有像今天那些夏尔巴的高山协作、一直帮着他实现自己的梦想，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这个听众啊，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形成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真的非常的棒。 没错，因为所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就一蹴而就的，一定是团队协作才能完成这个梦想。好吧，祝福这些无名的英雄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